件，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呢跟大家来交流啊。那么之前呢，我们还是回答一些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些朋友啊，真的是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是一天不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确实向这些朋友啊表示感谢。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了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养生保健，介绍了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抗纤维化呀，或者说这个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茶色素啊，还有呢就是维护补充骨营养的这个大复方啊，以及啊这个像降糖的这种糖尿病降糖斑，还有红花籽油等等等等吧，他们列举了很多。比如像这些都是养生保健的一种方式，他们想问一问，就是怎么能够更加合理的用这些方式来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目的。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嘛，这个就要针对个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说我们讲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最后给大家解决问题，但你要解决问题，你就要有相应的干预这个手段和方法。那么至于你刚才提到这个，我感觉有点眼花缭乱。你说这个好像也对，说那个好像也对，我觉得都挺好，那我应该怎么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还是那句口号，没有最好，只有什么最适合。那首先你是一个什么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是心血管，还是代谢，还是呼吸系统，还是骨关节，还是肠胃，还是老年性退行性眼病等等，还是你的免疫力问题，是吧？我们介绍的是手段，那么它这个要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应该是健康管理这种方式。 对， 所谓健康管理，就是说为这个目标人群，根据目标人群的健康需求和提出来的健康目标，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执行手段和执行方法。就好像医院的药房里边大概有上千种药，那可能我们不能这么问说，哎，哪一种药是最好的，我要吃最好的这个药，没有这种问法吧。你该用什么药？你看这个过程它是怎么产生这个药的？我们先检查，检查完以后让医生去给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最后去进行判断，就诊断嘛。诊断出来以后，那一定要治疗你这个疾病，可能有5种药品。这会儿医生就会有些有时间的话啊，人家可能会就跟你说，哎，这种药能达到什么效果啊，哎，但是它会有什么副作用，那种药有什么副作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有时候你看，虽然说按理说这个决策权应该在医生，可是人文化一点沟通一下，哎，权衡利弊，哎，也让我们听众做决策，最后我们才拿着这个药，哎，要么回家要么住院，哎，进行这个干预。其实保健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很多企业它仅仅是销售，就是为了销售而销售，哎，就是这个我把这个产品卖出去。那么保健你到底选哪一种，这决定于 你身体的健康问题。我是延年益寿呢，我还是进行亚健康这个预防，还是这个我现在是在已经到慢性病了，我现在通过这个药物治疗临床治疗以后呢，我还想让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呢更进一步。这样的话你把你的目的告诉这个工作人员，把你的健康信息都告诉他，然后干什么呢？然后进行这个健康风险评估和你提出这个目标，分析完以后，哎，知道你这个机制是什么，这个时候再去制定方案。所谓制定方案的过程中，就是根据你提出这个要求，比如说我是一个慢阻肺患者，我就让他不憋了，然后或者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我不想装支架，但是我想通过保守的办法能不能够解决，或者哎，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我想通过食疗的方法慢慢来达到调节血糖这个目的，哎，或者包括我们现在一直谈的椎间盘突出，我不想手术，有没有这个方法？那这个通过有效的这个沟通以后，制定出一个这个方案，方案制定以后，然后你去干预，干预以后是不是这就是这个灵丹妙药了呢？没有灵丹妙药，你去在应用的过程中，比如说一个周期，一段时间以后，你把你的情况反馈回来，哎，你是达到目标了，还是没有达到目标？改善了什么？没有改善什么？最后再进行调整，直到我们最后达到这个目标。只有这样下去，这才是科学的养生和保健这个方法。 其实刚才您说那个我记忆特别清楚啊，也特别准确，就是说药店里的这个药非常的多，你不能够因为说都是好药你就全都买，那这个药是不是适合你，这是第一位的哈。所以呢，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 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就是我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有些老年人都是很多人有时候就道听途说，人家谁谁谁吃什么好了，哎，我去买个这，明天那里又有个这宣传，我去买个那，结果家里堆了一堆的这个保健用品，结果自己又不去使用。那我觉得你这就是一种浪费。 是的。 还有一个我反复给大家强调的，保健的是追求这个中长期效应，没有那个你今天用了明天就能产生这个改善，要是这种问题咱们应该去正规的医院通过临床去解决，哎，临床干预过后，在这个康复期为了让功能再提升一步，哎，我们这会儿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保健这个方式和手段，我们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对，选择要慎重啊，但是一旦选择的话要坚持。刚才您说这种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反应过程哈，所以这点呢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你像经常有人找我咨询，我给他说的一句话就说，哎，你要是用了这好了你就不要找我了，为什么？我也太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什么情况下你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方法没有达到你那个达到那个效果，这个时候你来找我，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必须负责任的给你调整，直到达到你预期这个目的。这样，哎，就是我觉得要通过追踪调整，这是科学的方法。 是的，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在选择养生方式的时候呢，还是要先思而后行啊。好了，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自己的身体的情况想选择更好的一些养生保健的方式的话，希望您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根据您的病情和您想达到的目的咱们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呢为您制定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在这样的指导下给您的提供更好的养生保健的这种方式。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特别邀请了贺云主任为大家来做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的健康大课堂。那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尤其是有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的这些慢性骨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 参加，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场地有限，我们仅限30人参加。那么时间呢是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而且在这次讲座当中呢，我们还将免费为参会者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的检测，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个机会大家不要错过啊。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治疗方式咱们原来呢曾经说过，无外乎就这么两大类，一个是手术治疗，一个是保守治疗。那么现在呢，有骨关节疾病的好多都是老年朋友，病程也比较长，岁数呢也比较大，所以提到呢手术治疗，心里呢都有一定的负担，所以更多选择的是保守治疗。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医院的建议他来手术治疗。那至于手术治疗，很多朋友呢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你也不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嗯，我们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呢？一个就是尽量是精准，第二个呢就是达到我们那个目的，所谓的目的就是解除痛苦，达到康复这个目的。那么谈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手术治疗呢，大家也不要紧张，只要你是去这个正规的专业的这个医院，诶，如果通过这个筛查，你保守治疗已经没办法了，一定要手术，那我们也放下这个思想包袱，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保持高度这个信任，这样呢我们就能达到这个康复的目的。你像我们通常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诶，应用这个非手术治疗，其实大部分患者这个症状都可以减轻或者消退。那什么情况下用手术呢？只有应用这个非手术疗法没有效果，症状比较重，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在决定这个手术前呢，那么我们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呢，都要了解手术 仅能消除症状而不能够治愈椎间盘病变。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啊，就是不管是作为我们医生还是这个患者，都应该了解手术它仅仅能消除这个症状，而不能达到治愈这个椎间盘这个病变。就是既不能这个手术啊，既不能终止椎间盘内发生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理改变，也不能使这个腰部呢100%的完全恢复正常。那么术后脊柱不宜做这个反复弯曲旋转活动，特别呢应尽量避免在脊柱这个屈膝位呢搬运重物。什么意思？就是哎，我们弯下腰去搬东西去。 对， 这个哎，我们叔叔以后肯定不能这么做， 避免的搬重物了。 对，那么采用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在这个技术操作上呢要求十分谨慎的哎一种这个手段，因为它是在马尾和我们这个神经根附近操作，应该这个严格的选择它的适应症。如果能够用非手术这个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即使希望不大很渺茫，就是非手术治疗，我们都要先采用这个非手术的方法治疗。因为手术呢它主要是切除这个突出物以达到减压这个目的，但这个呢它也会带来下腰椎的这个不稳、骨赘增生和神经根粘连这些问题，还有呢有可能出现这个椎间隙感染、血管或者这个神经根损伤等严重这个并发症。术后症状减轻到什么程度？就有些人问说，哎，我这个我那我选择手术，那你能给我能够消除到什么程度，和远期的效果怎么样？这个啊，我觉得治疗者也不会给你去保证的，说你一定能达到怎么样。所以呢不要一心去追求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即使到今天，大多数这个学者呢都认为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突出症啊，手术适应症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就是说第一种情况是椎间盘突出症病史已经超过了这个半年以上，经过严格的，就是说你几乎这个非手术这个方法都使了无效或者效果不佳，同时腰腿痛特别激烈，你忍受不了。第二种呢就是突出物巨大，有明显的马尾神经受损伤症状，哎，肌肉瘫痪和这个括约肌功能障碍症，你像有些人都已经出现大小便失禁了，那你这个那就得手术，对吧。第三种情况是椎间盘突出合并了什么呢，椎管狭窄、神经根管狭窄的这种情况下，哎，手术。那我们传统的手术呢，它是经腰部这个后路腰椎间盘切除术，哎，包括椎板间开窗，还有呢半椎板和全椎板切除的这个突出髓核这个摘除术，哎，一般可以做局部麻醉或者这个连续硬膜外麻醉或者全身麻醉啊，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那么病人当然可以采取这种这个俯卧位或者侧卧位，那么这一类手术必须做到这个定位准确。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定位错误，除了需要熟悉解剖这个结构，特别是这个腰底椎的这个结构特点外，那么手术前呢应该全面了解患者这个患病史及严格的体格检查，比如你有没有心脏病啊，或者是说其他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仔细的看这个片啊，照这片，对这个病情病位呢要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必要时这个手术前呢要做好手术体位的下定位标记。那么手术中定位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第五腰椎和这个底椎间隙。那么你看，第一，这个底椎啊，这个棘突固定不动，那么它的下边呢无椎板间隙活动，并且有一定明显的这个骶骨斜坡， 可以这个鉴别。那么通过数这个棘突，就是我们说这个脊柱从这个后背那一根线，哎，我们说那是棘突，那么测量这个髂脊连线和这个触摸这个髂后上脊连线，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知道这个知识就行啊。或者触摸这个椎间孔定位，必要的时候，哎，足以拿那个钳夹啊，就是那个夹子夹这个棘突定这个提拉定位，尤其是对这个有变异的椎体定位呢，更是要反复的综合使用。就是说你得把这个位置找准，否则的话这个不准的话，真的手术下去，哎，就会发生这个什么，根本不是这一块这个发病，这在临床上过去都是发生的啊。切记这个粗疏的这个想当然的这个定位，然后进行这个手术。那么临床上多采用这个椎间开窗髓核切除术，那么全椎板切除仅适用于这个中央型合并有这个脊髓马尾神经受压这个椎管狭窄的人才可以。那么对于椎板开窗的这个大小，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那个所谓手术口这个大小，以什么为原则呢？以能够完整这个显露出突出物为宜，不必要这个片面的追求这个小开窗，就是为了完美嘛，先开小一点，不要那样，这样呢不利于这个良好的这个探测，也不利于这个手术的操作，这样呢，你太小了以后，更因为这个视野这个太小而过度的牵拉这个神经根，乃至这个神经根以及这个硬膜囊被这个做手术的时候，这个器械呢就容易把那个误伤。当然也不可将这个椎板切除这个范围过大，你过大了以后，那么就你手术以后这个患者呢腰椎它就不稳了，哎，椎体滑移下沉，这样呢就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手术。那么脊柱稳定性是椎间盘手术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切除这个椎板的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总的原则是在保证手术进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留我们这个腰椎骨性结构，你别伤人家长固有的结构，对吧？维护脊柱稳定性，尽可能的留上关节凸外的1/3的部分。那么对实行多个椎间盘摘除或者全板切除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患者呢，有必要的必须进行这个固定和这个指骨融合，哎，这样加以这个稳定。我只是把这个做一个尝试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个还是那句话，能保守就不要手术。但即使你手术了，哎，那有些人可能要问，那抗纤维化和这个营养素是不是适合？那更应该适合。你已经这个切除了，那么如何让它这个伤口更好这个愈合？不管你是骨折的，还是膝关节的，还是股骨颈的，哎，或者是你这个颈椎做这个手术，哎，你加上这个骨营养素，通过抗纤维化，更有利于我们术后这个恢复。 嗯，好的，那根据张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对照一下自己的病情，看看用哪种方式啊更好一些啊。好了，那如果呢大家想更多的了解骨关节疾病方面的一些知识，您可以的免费领取骨关节病健康手册，大家8:30之后可以来免费领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